私下这张如何处置？我不免将他错成之年，定了他娘的生死簿，看谁人知晓。

唐包拯求见阎君的。 哦，唐僧，想那包拯乃是大宋钦灵刚正之臣，他今到此定有要事。大胖 在 吩咐古用相应， 遵旨的鬼祖们。 大人 笑，金蝉不见是喜笑，既然泪下三落刀，因何故心病在兵不上表。高爷见官法知多少，三落殿下永如草，三落后代九泉四处飘摇，凋零无迹有何蹊跷。金蝉冤魂才能明刀，昏暗山有奇人，四处 看前面就是望乡台，向着望乡台可以尽览阴阳二界。王朝安， 嘿嘿， 打到望乡台。 啊， 千山啊！ 至此。 大人，您什么都甭问了，那柳金蝉就压在奈何桥下呀！ 快将他换了出来！ 遵命。柳金蝉的冤魂冤魂，竟有包在这背的命案青山操茶房，你赶紧出！ 雪桥深， 早当黄河子壮子弯，色当包天赤脚面，早独守此则悲惨。最可怜青梅竹马表兄他，为怀无山思念。 之心，奉为我的判官。 多谢阎君。

先请听《红灯记》当中的几个唱段，袁英明扮演李铁梅，王梦云扮演李奶奶，血债要用血来偿， 老公长你去 不进豺狼，绝不下战场。 光辉照儿涌向前， 家门

切记心上靠勇敢，还要靠智谋高强，当敌方句句是神力保障，毛泽东思想永发光芒，送情报装作前途 的队伍来到面前， 上也盼，晚也盼，望穿双眼，怎知道今日里大毒飞进深山，救穷人脱苦难，自己队伍来到面前。 出疮疤我强忍辱。 听众朋友，最后请听《龙江颂》，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，李炳书扮演江水英。 Thank you.